后才会放弃。小鹅蛋坐在了我房间里，和你的对话记录点点滴滴，安抚着此刻无聊的情绪。窗外天气什么时候才